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巴黎地方妈妈何归玉。今天呢，我们要来录这个巴黎女王峰这一集。我觉得我才正按下开始录这个按钮，我们家邻居的狗就开始叫了。 OK， 我真的觉得有一点奇怪。说到这个邻居，我之前在这个巴黎不打烊的脸书上面有跟他分享，是一位白发辣妹。那这位白发辣妹呢，自从她又搬回来我们家这边之后，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就是邻居之间的不和。然后呢，白发辣妹呢又很喜欢就是大兴土木，然后在没有经过就是整栋大楼的这个房屋管理委员会同意之下，他又开始就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基本上感觉上就是一种有些人很喜欢就找事情的那种。那这位白发辣妹差不多是这样。那他这个狗也蛮特别的，因为说真的法国人他们养的狗大部分我都觉得还蛮乖的啦。然后我在这边这么久了，也很少就是会听到像我们家这位邻居的狗会这样子一直叫，就很奇怪的。就是上一次我发现之后，然后呢这一阵子就长期以来，他就常常这只狗就常常会这样子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叫，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并不是凶杀案件。就是因为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白发辣妹她就是去这个强敲邻居的门，要破人家的家门而入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在屋里面的邻居就大喊救命啊，然后常常会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常常会让我有点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凶杀案或什么的。然后狗就一直叫，那经过这段时间的证明是没有凶杀案的，就是这个狗就是会一直叫。那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一直叫，是要叫着让它的主人把它放出来呢，还是算了，我真的是无法理解。所以今天呢，就请各位再继续就是听狗叫吧。我想就是我后面的配乐会把这个狗叫声改掉，所以听到狗叫声的应该只有我，还蛮分心的。就是因为我这个戴这个耳机，然后收音对收的还蛮清楚的，所以狗叫声是很清楚的传到我耳朵里。所以如果有什么就是分心啊或走心的情况，就请大家多多见谅，我不是故意的。就是居家妇女的这个录 podcast 的情况，就是常会有这种声音，就是奇奇怪怪的声音。像我之前听的一些 podcast 会有比如说台湾倒垃圾那个垃圾车的声音，对，让我突然间一秒回到台湾，就是听到贝多芬的垃圾车。那我这边可能就是偶尔也是会有，不然就是可能邻居下楼啊砰砰砰的声音，因为法国这些老房子的隔音设备蛮差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言归正传，回到我这一期的巴黎女王峰。上一期呢就结束在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我们女儿的学校他们要办一个职业论坛，然后呢我就莫名其妙的就就是成了这个负责这个建筑论坛的这个负责人。然后呢又在最后一刻得知和我一起负责的这个妈妈呢，她就不干了，就是放我鸟。那上一期就结束在这边。那之后呢我就是经过恐怖的一周。那一周我也常在这个巴黎不打烊上面跟就是网友们应该说抱怨吧，因为我就觉得我到底招谁惹谁了，我要去弄这些东西。不过抱怨归抱怨哦，但是事实上呢我还是必须要说，我觉得就是参与这个女儿学校的家长会，成为这个女王峰的一份子，让我在这两三年来真的是变得非常就是怎么说，我可以独当一面，而且呢我也会变得没有那么害羞，然后更融入法国社会，然后认识更多的人。那这怎么说呢，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听 玩这个职业论坛，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变成一个很强的地方妈妈。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这个狗实在是叫得我非常分心，就是我短短的这五分钟我大概已经重录了三四次吧，因为真的实在是叫不停耶，真的。大家有听到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肚子饿耶，我一直在听他叫，然后中间我还按了一下暂停，打电话给我另外一半，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说真的，这个邻居他都在家里，他每天都在家里，但他的狗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叫？还是他对他的狗做了什么？不过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小伯，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惹他好了。就我继续很分心，然后没有办法专心的在这边继续跟他讲。好，我们再回来那个这个职业论坛。当我知道这个职业论坛的另外一个妈妈她什么人都没有找的时候，我就非常紧张，然后上次我跟她讲，我马上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叫我另外一半把她的朋友的电话号码都给我，因为我另外一半她以前在法国就是念建筑的，所以呢她有很多同学到现在都还是建筑师。那你想想看，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哦，你只需要八个建筑师，那你就找他以前班上同学全部找来不就好了吗？哦，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透过一个职业论坛，让年轻的学生，让高一高二的学生知道这个职业的多各种不同的面向的话，你是不可能就找一般同一个年纪的人一起来参与这个讨论，最后只变成他们之间的同学会。那小孩子们是听不到什么的，所以呢根据我自己哦，就是我两年前曾经莫名其妙就去主持一个那个工程师的论坛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在就是安排这个论坛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不同面向的或是不同年龄层的或不同学校的同一个职业的人来跟学生们分享他们在这个职场上的一些经验，还有他们的这个学习的就是求学的经验。所以呢要不要就是全部都找我另外一半的朋友们，那当然就是不行的，可能是说他的同学我只能请一位，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女儿的表姐，她很多她的表姐们就是不是建筑师啊就是医师啊律师啊或者是工程师，其实呢我如果把她就是全家的那个就我整个妯娌啊亲戚全部都可以派上用场，但是呢要不要这么做也是要稍微考虑，因为你可能一整家子都得罪光了。那这就是我刚开始要找人的时候，你都当然会想到从身边的亲朋好友开始下手嘛，所以呢我就从我就是另外一半的同学里面挖了一位，然后呢从我女儿的这个表姐里面找了一位，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朋友。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是我在法国的时间已经蛮久了，那以前呢跟我一起留学的同学们人家都已经就是学成归国了，所以我的同学们就是或是跟我一起当初在法国念书的朋友们都已经在台湾了。那这时候呢我就突然间想到，其实礼拜六早上哦，礼拜六早上我去运动的路上，我就突然间想到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是在台湾的建筑系教书的一个教授，那他以前呢也是留法的。那这位朋友他的法语非常非常好，而且他这个人讲话有一个那种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一个风采，然后非常的幽默，他讲法语的时候就是充满了这个幽默感，就我都听他讲法语然后就是开玩笑什么都觉得如沐春风的感觉。然后呢我就很厚着脸皮礼拜六一早然后就传讯息给这个在台湾的建筑师朋友，问他有没有当年在法国的建筑师同学。大家想看哥这样的关系其实真的很不好意思，而且呢首先是周末时间，然后再来呢是时间很短，就是要邀约法国人，就算是我们自己家人说哦，我要请你吃饭或是朋友要请吃饭，我们都是很早很早就约了，可能大概最晚也是一个月前，因为不知道人家排的时间怎么样。你想想看大家都是有工作的人，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很忙，礼拜六礼拜天大部分大家都在休息， 那又是有家庭小孩的人的话，可能哦，这个礼拜的六，礼拜六可能这个孩子要干嘛，然后礼拜天要干嘛什么的，所以所有的就是要请家人吃饭，请朋友吃饭或是聚会或什么活动，我们都很早就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呢在日子排程上面就会写下这天这个活动这样，所以就要在一个礼拜以前才开口邀约人家来参加这么正式的活动。说真的，只展现了两件事，第一个叫做不专业，第二个叫做没礼貌。但是我都已经这样子，我能怎么办呢？就是有人说啊，那你就跟另外一个妈妈一样，就让她开天窗就好了。但是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个人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个性，就是说我一直以来到现在为止还可以在巴黎存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的就是我是一个不会轻言放弃的人。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我还在念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不是他在念书，是我在学校实验室就是在做研究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研究小组要做一个互动的桌子要出去展览，那这个互动桌呢在十几年前嘛，是我做的，负责整个设计啊，然后还有整个技术方面的部分。那这个互动桌呢，它不是平面的互动桌，它是一个曲面的互动桌，是在那个时候算是一个蛮创新蛮实验的一个作品。那那时候呢我在学校里面就很赶了，因为就是可以做的时间不多，但是呢虽然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的要求还是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减少。那我记得那时候呢就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就是铁工坊里面，那有一个技术人员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这个没有关系嘛，这个桌角你就不用烤漆了，反正黑暗中大家都看不到。然后那十几年前，我记得我那时候法文还不是很好，可是呢我却用我很破烂的法文跟这个技术人员说这个作品之后还有可能会到其他的国家去展览，我不想要人家说 Made in France 的这个水准这么差。然后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平常这个工坊都很吵，不管是模型工坊、木工坊或是铁工坊都很吵，都有很多敲敲打打的声音，但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是没有声音的。然后呢我的法文还就是想办法用自己很破的法文去让对方了解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自己真的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哦。那对方可能想说啊，你这个你可能是个中国人 Made in China， 你来跟我讲什么就是 Made in France 的就是那个水准不好这样。但是呢对方听完，他们不但没有生气，而且他们觉得我说的是对的。于是呢好几个技术人员就放下他们手边就是的咖啡，他们也没有在忙，就开始帮我赶工，然后把这个作品完成。就从这一刻开始，我就非常非常的尊敬法国人，我觉得他们知道这个就是品质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一直以来就是让我自己知道，这也是我留在法国的原因和我会留在法国的原因，就是在这边我会找到一些跟我一样对一些事情有所要求的人。那所以呢像这个职业论坛的这位妈妈她开天窗的事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我是一个会坚持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做好然后做到最后的人。所以我后来就找出这个女王峰他们历年安排这个职业论坛的建筑师名单，就是曾经有参与过这些建筑师的名单，然后我就分别写信给他们。我说分别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用群发的方式写给他们，因为这样子人家是不会理我的，我自己都已经这么晚才来写信联络了就已经很不专业了，还要用群发的方式，那这样子人家肯定是不会回应这种 email 的。所以呢我就大概一天都要写差不多20多封信吧，然后就这样子写写写，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你觉得很多吗？就是全部加起来接近要100封信，会不会有人理我呢？好，我要跟大家讲，就说很多来法国念书的学生们，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找这个实习工作的时候，要怎么找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就听到说你就投履历啊，然后写信啊，你大概写个两三百封就会有人回了。那常常听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台湾学生就会说，哈，怎么那么多，好恐怖哦，写两三百封信，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这边要跟大家讲说，这是真的，就是要写那么多信，因为不见得大家都会理你是谁啊，每天有那么多的信，而且你可能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履历很好，但履历比你好的人更多啊。像以前我自己就自以为了不起，想说哎呀，你念这个实践设计系在台湾算是还蛮有名的，但问题是到了法国，谁知道你这个台湾是哪里都不晓得的，更何况什么实践什么设计系，人家来这边法国的很多都是什么 Harvard 啊，或是 UCLA 或是伦敦那些名校来的学生。所以呢，我就是跟大家讲，这个写两三百封信这件事情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况。就算我现在要邀请这个不同的职业的人来参加这个论坛，我也是要这么做。那讲到这个写很多信呢，要去投履历啊，或找工作或者找实习，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二博经验，我想可能对大家听一听，现在用电脑写两三百封信会觉得比较有点安慰。就是我二伯跟我说，他当年呢就要找这个实习工作的时候，他也是写了两百多封信，不过呢他是用手写的。我听到是觉得我二伯可是念非常就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好的这个工程学校啊，连这样子的就是高材生都要用手写两百三百封信去找一个实习工作。所以呢，如果在听八音王风的留学生就不用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他们这边就是这样。那像我呢，我这个妈妈要找人家来就是参与这个职业论坛，我也是这样子一封信一封信的打，然后呢最后还是有结果的，有一位就是他就愿意来参加这个职业论坛，我就透过写了那么多信当中就找到一位。然后呢在这个写很多信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透过我女王峰的另外一位女王峰，那有你知道在这个群组里面大家一起工作室就是会有比较积极和比较不积极的人，那就有一位比较积极的妈妈，她就把她的就是她那一个年级的所有的家长的职业筛选是建筑师的就给我。然后呢于是我又开始一封信一封一封信的这样子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各位朋友，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法文写作进步好多。真的很多事情就是有失就有得，就是在抱怨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成长了很多。我一直在写 email， 然后一直在打电话，我一直在跟我不认识的人就是去协商去谈，说你可不可以来，你有没有机会来，但做这件事情可以为你带来什么。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到就是最后，还有就是透过就算连在上海的朋友都被我都被我抓来，就是上海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帮忙，然后帮我找到就是建筑师。最后呢我自己这个建筑论坛的部分就搞定了。但是呢这边要跟大家分享，就说我们这个职业论坛不是只有我这个建筑论坛，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因为这是一所升学的学校，所以呢它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论坛都是以就是升学的孩子为主的。那有什么论坛呢？比如说工程师论坛，还有医师论坛，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职业。那学生们呢，你对什么样职业有兴趣你就去报名，反正一个早上四个小时，然后以一个小时为单位，你可以报名四种不同的职业去了解。那到这个女王峰我们自己之间呢就要组织这个论坛，大家想想看，有这么多的论坛，那光是我的建筑论坛我就要邀请八个人。那所以呢这么十几个论坛里面就会有上百位的邀请者，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很盛大的活动哦，在我们这个右派的这个家长会里面来说。那时间呢就到了星期二，也就是再过几天，我们礼拜六一早就要举行这个职业论坛了。 到这个礼拜二的晚上呢，我们这个女王蜂群组就开启了线上会议。我心想好险是线上会议啊，如果是真的实体会议，我还要杀去我女儿学校，我女儿学校不在我家附近，那我真的会累死。因为大家知道他们会议是几点开吗？晚上10点。我想说这些爸妈会不会也太拼了啊？大家晚上10点还在开会。这个会议呢就是要开始看，把我们这整个就是各论坛受邀的人然后所有的排程全部确定，但是都已经到星期二了，在这个论坛的表格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空白，也就是说有一些论坛他们连就是谁要来讲都不确定。哇，这个我自己个人哦，就是对我这个建筑论坛就已经非常的拼了，但我看到其他论坛上面还有空白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受不了。哎，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出队友，我现在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样子的个性，也太可怕了。于是呢，我当然没有第一时间就跟大家说，哦，我认识谁谁谁，或许可以请他来这样参与这个论坛，或是谁谁谁这样。因为这中间呢还是需要一点智慧的，就是你不能够让这个负责这个论坛的人脸上无光嘛，对不对？所以呢就必须要等到最后一刻，如果这个人还是不动作的话，因为我没办法忍受出包，我自己的建筑论坛我没有办法忍受出包，我团队工作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忍受出包，所以到最后一刻呢才要伸出这个援手。结果呢果然首先呢是这个科技论坛，这个科技论坛呢他们还就是比我们这个建筑论坛还要多人。这个这论坛有一间教室或是两间教室，完全看就是报名的学生的人数多寡。那像我的建筑论坛呢报名的学生不多，所以呢就是一间教室就够了。但是这个科技论坛报名的学生很多，所以他们需要就是同一个场次同一个时间点要有两场，也就是两间教室，所以他们礼拜六一早是有8场论坛的，就是4个小时然后两间教室，比我们这边人是多数2倍。但是呢这个科技论坛里面的受邀者竟然全部空白，那全部空白到了礼拜三大家还是继续让他空白。然后到礼拜四我们群组里面就有另外一位妈妈，她真的是看不下去，她就问说这个科技论坛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都没有人就是填这个参与者和时间表。那当然她讲的是很客气的方式问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爸爸呢也就是说对啊，我也很好奇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报名的学生很多。然后呢最后呢这个很积极的妈妈呢就打电话去问，然后才知道说负责这两位科技论坛的这个妈妈他们自称是在科技业，一个呢还是在非常有名的网络公司当主管另外一个呢是在非常有名的这个也是网站都是主管的这个职位。后来呢在大家的询问下，就负责这个论坛的这两位妈妈就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填我们论坛的谷歌表单，所以呢他们没有把这个论坛的就是来受邀者讲者的名单给填上去。我听到之后我就觉得不可思议耶，谷歌表单都不会填，你在什么科技业上班啊？我真的觉得真的好跟大家讲，有这种想法的不是只有我，还有刚刚我跟大家说就是很积极的把这个他们那个年级就是建筑师的家长名单给我那个妈妈，她呢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她就私底下就跟我说，她说这样子我真的很担心耶，这样子还可以在科技界上班。还有我跟这个妈妈呢我们俩之间就有一点小小的革命情感，那继续讲为什么。那就是呢这个科技论坛呢他是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填这个谷歌表单，但是呢他们人都找到了，我们后来呢就试着帮他们填这个谷歌表单，才发现说他们并没有人都找到，他们有2间教室，也就是说他们需要16个科技业的人，但是他们呢 从头到尾就只有四个人，他们就是包含这两个妈妈自己，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受邀者，他们是要来讲的。但他们没有想到说，每一间教室除了四个受邀的就是分享他的工作经验的人之外，还需要一个就是像主持人一样的。这两个妈妈呢，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是主持人，他们就是跟其他受邀者一样是要来分享他们工作经验的。所以这个科技论坛到了这个活动开始的前三天哦，就还是在这种状态，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后来我就跟我另外一半说，你去参加一下，你去当一下这个分享者，因为毕竟呢，我们也算是在新兴产业，就是说所谓科技论坛，就是包含网络啊，或是一些比较新兴的，像我们现在在做一些互动的啊，或是VR 啊，或是元宇宙啊这些产业，那我们当然是可以去分享。但是我就跟我另外一半说，我说你，我派你去，因为我们一起工作嘛，因为我要去主持这个建筑论坛，那让这个科技论坛至少还有一个人。而且呢，通常人家他常常就是来讲大概两个小时就差不多，我说不行，你要给我讲满四个小时，讲好讲满，两间轮流跑，不要让有一间是开天窗的。这时候我觉得，但我另外一半也蛮倒霉的。那另外一个也在开天窗的是什么论坛呢？另外一个也在开天窗的呢，叫做外交公职论坛。哎，怎么会这个论坛怎么会开天窗呢？我们学校有好多好多的家长都在法国的就是各级政府单位担任要职，哎，就我们常常有很多一级八卦，不是吗？怎么会这样子的情况呢？这个论坛一早只有两位参与这个论坛，一个是谁？一个是我们学校校长，因为他是公职，然后另外一位呢是负责就是这个环境议题协商的外交人员。那这样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简单的说，就是没有安排协调好吗？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那这时候呢，我实在是又看不下去了。我不是说我这人就是天性鸡婆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做事情做得不完美，做得不好。于是呢，我就拜托我在上海担任就是外交人员的朋友，他们帮忙联络在法国的外交部，因为他们都是法国人嘛，然后看看有没有就是法国的外交部的人员、外交官或什么的，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论坛，然后跟学生分享他们这个行业的这个一些经验。结果嘞，大家要知道，我们可是乌俄战争那时候，法国外交部忙翻了，我朋友他们帮我联络了好几位，他们都因为这个乌俄战争的关系，大家都忙到不得了。然后呢，最后呢，唯一有一位可以来，他说但是我只能就是早上来一个小时我就得走了，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会议。所以呢，情况大致上就是这样。哦，对，这边还有个插曲，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论坛里面，原本除了校长和那个负责环境议题的外交人员，本来有第三位的，第三位也是外交官，但是呢，他是俄罗斯外交官，也就是他是俄罗斯的驻外的那个人员。那他的小孩呢，就念我们学校，就因为那时候就是乌俄战争的时候，非常非常敏感。那当然就是我们女王峰的这个家长会又非常小心看他的小孩在学校有没有受到霸凌或被欺负的状况。那在这个论坛，他本来早就答应说来参加分享他的这个就是外交官的经验，那当然因为政治敏感议题就没有邀请他了，所以才会到最后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子的问题。那刚刚我们说为什么像女王峰这么有组织的团队，我们这一次的职业论坛会到最后还在这种快要开天窗的情况呢？老实说，我个人私底下的观察，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家长会的会长有一点关系。我记得在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女王峰委员会的会议的时候，我曾经就是有一点就是被吓到，就是当时呢就有一两位妈妈就直接非常不高兴开呛这个会长，说他就是很不会安排事情。那时候我就想说，哇，原来这个水还是蛮深的。 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投票选什么，然后这个会长就说，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投票吧。然后呢投票没有纸，哦，那就是刚刚我说那个很积极的妈妈，就是给我那个建筑师名单的妈妈，她就拿出她的笔记本，然后撕下她笔记本，然后撕成小张让大家写上心目中要投给谁的名字，然后用这种方式投票。所以呢就有两三位妈妈就很不高兴，就说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投票，就是有点像小学生撕笔记簿然后简单投票的方式，因为他们觉得女王蜂应该要就是格局要再高一点，格调要再高一点，就是说你要投票的时候不是像这样的投票，你可能必须要先印好选单，然后呢像正式的法国的投票方式一样，而不是随便撕一个笔记本。一开始的不高兴让这几位就是也是委员会的妈妈们啊，就后来不太参与工作。那慢慢的呢我也就发现有一些好像就是我们的会长的确是非常不会去安排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会长是一位非常非常漂亮的法国女人啊，然后呢她看起来就是很忙，可是她忙的事情都是小事，比如说大家在很忙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把这个论坛的这个整个架构所有的时间和邀请者都必须要确定的时候，他都没有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没有魄力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他都在干嘛呢？他都传来讯就是，哦，我已经去面包店订好了明天的早餐了，然后不然就是我已经去文具店买好哦我们要贴的那个胶带和什么印刷品了，就是做这些小事。其实当一个主管哦应该就是比较需要魄力，然后去执行一些事情，然后分派下去。但是我们这一位会长，我们这位会长，我不知道，这我现在是从这个过程中，我其实说真的，我自己没有很多的上班的经验。就是如果大家有在公司上班的话，就可以很快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能力不足啊，他能不能当主管，他有没有主管的个性。那因为我自己其实。都就是怎么说呢，我都是比较属于就是自行工作者这样子，而不是在公司上班。这是女王蜂大概是我人生中的就是第二次吧，就是团队合作公司上班，然后我发现说啊，我们这个女王蜂的这个会长他就是没有这个主管的魄力，或是他没有这个主管的能力。那当然不是说他这人不好，他这人还是非常好。比如说当我在找不到建筑师的时候，他就会偷偷在后面帮我一把，但他也不会讲。其实我对他这个动行为还是蛮感谢的，就是他会去私底下帮我联络，然后呢确认或什么的，但是他不会说，我都是从旁边就是后来受邀者跟我说我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还是有他的优点的，只是他好像就是放错重点了。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职业论坛才会在后面这样子一团乱到这种程度。好，反正不论如何，我们呢就总算呢到礼拜五礼拜六。那在这看这些家长们工作的情况下，我相信很多台湾的朋友们也都有经验。有些人呢在工作的时候是很会讲漂亮话，或者是呢会在最后一刻，或是会就是反正大有团队经验工作都会知道，有些每个人的性格很多时候是在团队工作上面看到。那在我们这个委员会里面呢，有一位妈妈呢她也是这样子，她就是之前呢大家在焦头烂额的时候她始终不出声，一直到礼拜五的最后一刻，然后大家说哎，我们要去学校排课桌椅啊。那这个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因为我家真的离学校不近，就让那些住在学校附近的那些就是有钱地段的贵妇妈妈们去排课桌椅就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就是我们委员会里面的这个妈妈，她常常就是这一段时间都没有声音，然后要排课桌椅的最后一刻，而且是大家都已经快要排完的时候才说哎呀我在路上了然后人家其实都已经快要排完了。但是呢要知道很多事情很多时候人家也不是让你这么轻松的就可以过的。 然后他知道这个时间点，如果你传讯你去，人家可能会说哎呀不用，我们已经要排完了。哦不不不，这时候其他妈妈可没让你那么好过，说哦我们已经把那个什么事情留给你让你做了。也就是这个妈妈自己一个人要去贴完所有的每间教室的贴纸。好，那时间呢就到礼拜六，到礼拜六就是我们要正式活动开始这一天。这一天我真的觉得充满了怨气，因为这一个礼拜我真的好累好累，就是呢要到处找人，然后就弄我自己的这个建筑论坛，然后看到隔壁的科技论坛和外交论坛又有那个空白有洞缺的时候，又实在是看不下去，又在想办法帮忙找人，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还要开会到11点多，所以我这个星期啊真的好累好累。礼拜六早上还要早上8点到学校，比我女儿平常上课时间还早，我女儿平常上课时间是8点20，我要8点就到。更夸张的是什么各位知道吗？我女儿今年长大了，就2年前我去支援这个论坛的时候我女儿还小，她还很可爱还陪我去，他今年已经是青春期叛逆期了，他直接跟我说谁要礼拜六那么早起来去学校，不干我的事，那是高中生的事。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睡觉，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我真的是礼拜六早上真的是觉得欲哭无泪，就是这种感觉，想说哎，这是高中部的事情，我会不会也太过于热血，会不会也太过于投入啦。然后反正不管，就是头都已经洗下去嘛，那我就只好去啦。那去了这个早上呢就开始我们送往迎来的工作了。为什么？因为呢我要主持这个建筑师论坛，然后在学校教室的另一侧，就是只要跨过整个学校的这个庭院，那又会有这个新的，就是每一个不同时段会有新的建筑师来，那我就在主持建筑师论坛的时候呢，我还要自己控制时间，它是没有打铃没有什么的，时间到了就要就差不多时间到了就要结束，然后呢5分钟我就要跟他啪啪啪啪啪啪跑到学校门口去接新来的建筑师，然后同时呢帮大家拿水，因为毕竟他们都是我的客人，然后再带他们到我们的论坛，然后就开始我们论坛。那论坛开始的时候我还要在那门口，然后叫那些我不认识的死小孩高中生进到教室，说啊那个建筑师论坛要开始啊，赶快进来的啊，就是整个就是送往迎来。送往迎来就算了，就是其实还好，就是这些建筑师们他们自己就会噼啪就讲起来了，但是最怕的就是遇到问问题的时间。问问题的时间呢，基本上法国学生他们都会问问题，而且他们都蛮聪明的，然后问的问题都还不错，但是呢也会有没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呢我就要假装自己是学生问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还不能太笨也不能太愚蠢，然后呢还要对孩子们有一些正面的引导，比如说要问说啊，各位建筑师们，那你们现在从事的这个建筑行业这么多年来到现在，你们还对你们的工作有热情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要问说啊，你觉得这个工作可以带给你最大的就是成就感是什么啊？让这些想要听建筑论坛的，就是了解建筑行业的孩子们对这个行业有一点点好的印象。听完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工作真的是不只是身体累，而且呢还整个很心累？没错，从这整个安排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的心累的过程。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建筑论坛就是有多么的强，就是我邀请到的就是建筑师们，他们呢都是在这个建筑业里面的精英，应该是这么说，是建筑业里面的各种不同领域的精英。比如说呢有一个妈妈，她是负责法国古迹委员会的这个委员，也就是法国他们的这些古迹的修缮修复的，就是要审核这些文件，她就是其中的这个委员。那这样子的古迹委员会的这个审核的委员，她也是建筑系毕业的，但是她的建筑系她所念的系所啊，她念的学校就会跟其他的建筑师不一样。那另外呢就还有一位邀请，就是我女儿的表姐，她就是一位很年轻的建筑师。那为什么要有年轻建筑师呢？第一， 就是每一个年龄层他们遇到的情况，就是每个时代遇到的情况不一样。那刚毕业的建筑师，他们第一他们刚离学校没有太远，所以他们还可以回答一些怎么申请学校的问题。第二，他们可以跟学生分享关于求职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个世代刚毕业，他们在这个建筑业求职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再来呢，建筑还有分成很多种不同的建筑嘛，所以呢我就分别邀请了，比如说负责，比如说法国某个 C 牌非常有名的品牌的他们的建筑师，因为这个品牌呢他们在世界各地展店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建筑师帮他们做他们的室内设计。然后呢还有专门负责住宅案的这个建筑师，那还有专门负责翻修的建筑。什么叫翻修呢？因为法国在这个环境议题的这个考量上，现在的建筑都会要求说要有分等级啊，你要怎么样环保，然后有一些建筑师是专门在做这些部分。那还有专门做摩天大楼的建筑师，你知道这世界上很多的摩天大楼，像台湾有101，那这种都是不同建筑师事务所在做的。那像做这种摩天大楼建筑师事务所，很多都是国际的建筑师事务所，那就这样子的建筑师。那还有一个就是专门做这个商办建筑的这个建筑师。所以呢我的八位建筑师一字排开，他们都是做不同的案子，然后他们的专业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案子的大小这个尺度也是不同的，而且呢分成老中青三代，然后学历也完全不同，就他们求学的过程，他们都不是从同样一个建筑学院的体制出来的。就说比如说有一位建筑师是从巴黎的贝利密建筑学院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就是 La Villette， 然后另外一个是早期的艺术学院的体系，然后还有从德国的建筑学院或是美国建筑学院或是巴黎以外的建筑学院出来的建筑师。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大家就是可以交流，而不是变成如果我全部都请比如说我另外一半的同学好了，那就是变成同学会，那大家的过程都差不多，所以学生们看到就会同一个面向。那我这样子安排的情况下，学生们会看到的是不同的面向。因为呢在法国的话，建筑师是有分的，就是说他可以不用管到结构啊或是一些比较理工的部分，他们这些都是交给工程师处理。但是呢我们其中呢就有一位还是两位建筑师，他们同时又有双修，就是又修了理工学院的学分，所以他们同时又是工程师。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就可以让学生很多方面的看到这个建筑领域，就说你不是那么死板啊，你不是觉得说只有要会画画你就可以当建筑师，或者说你一定要理工很好数学很好就可以当建筑师，不是。那像我这样子的安排，它除了就是让学生们可以知道不同面向的这个建筑行业之外，还有一个很大优点，就是我们这个论坛的这个讲者分享者们，他们因为不是在差不多的环境，都是在不同的环境，所以就是他们彼此间是比较没有那么竞争的，所以大家呢在分享的时候整个过程是非常愉快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建筑师，但是在做不同的案子，所以就可以也听到别人的工作的情况。那所以我这礼拜六早上的这个建筑论坛可以说是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下度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法国人很爱辩论，所以呢常常呢讲话聊天的时候都会用否定句，就是他虽然赞同你他也会用 no 来开头，然后呢最后再说哦其实我是赞同，但是他们都喜欢用 no，因为就是这样子可以继续辩论的感觉吧。反正就是以法国很多大家如果看电视的话，就是很多知识分子讲话方式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的这个建筑论坛呢是非常少数某一个在讲的时候另外三个都在点头，另外第二个在讲的时候另外三个换他们就在点头，就大家都可以达到一定的共识。那也和这个建筑行业有关，因为大家他们就分享这些建筑师就说，就是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一个女建筑师说，她说她在念建筑学院的时候，她的妹妹正在念亨利四世的预备班。大家都知道这个亨利四世或是那个路易大帝这个两所高中的预备班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是非常恐怖的，就是大家熬夜念书反正就很拼的那种。然后她就说她在念建筑学院的时候，她妹妹正在念亨利四世的预备班，但是呢她 这个念建筑学院的时候完全没有比他妹妹轻松，而且他妹妹念预备班只要念一年，他建筑学院他可是念了五年，就是他五年呢都是非常的认真，非常拼，非常努力这样。那其他建筑师呢大家都点头，就是说哦，你们如果只是想要混想要玩的话，就最好是不太适合念建筑，因为念建筑真的就是要很用力这样。所以呢这个礼拜六早上我们就真的算是度过非常愉快的一个早晨哦，就是受邀者也很开心，然后呢来听的小朋友们开不开心我是不晓得，反正就是哎，这个青春期叛逆期的死小孩你们也知道那个样子，我就不管他们了然后主要就是基本上这个活动呢就非常怎么讲呢，顺利的完成了。完成之后呢中午的时候学校就安排一个小小的鸡尾酒会，要感谢这些参与者啊，还有包含我们这些安排的这个女王峰的群组。那对，这个鸡尾酒会是学校安排的，不是我们会长，不是我们那个很喜欢订面包或是买文具的会长安排的。那这时候呢校长呢就在这个就是鸡尾酒会里面就是跟大家说谢谢这样。反正非常恐怖的这个职业论坛总算结束了。其实我今天本来还要跟大家讲就是别的部分别的事情哦，就是学校的事情真是没完没了哦，然后还有读者来信询问哦，就是我都会让小孩读些什么或是看些什么电影或读些什么书的事情。但是我今天光是讲这个职业论坛后面的这些事情就已经讲了，现在已经快要50分钟，已经46分钟了。那我们呢就今天就先到此告一个段落，然后非常感谢所有就是有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给我的朋友们，大家留言我都有看到，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喜欢玛丽安东尼这一个特辑。的确我们就是对玛丽安东尼真的不是很了解，但其实她就是一位母亲，跟我们大家都一样。那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更认识她的故事之后呢就对她有所改观。那的确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历史或是很多误会哦都是这样造成的，就是以讹传讹或是谣言。所以玛丽安东尼这件事情大概就是他的这个存在或他的故事都是像谣言或是以讹传讹这样的方式存在。那事实上我想他如果活在现代的话应该也是会参加巴黎女王峰这种家长会的一个母亲啊。就在我现在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非常的安静，就是我邻居的狗不叫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吧，我个人呢非常坦荡的接受，就是我要录 podcast 的时候它就开始叫，我不录 podcast 的时候它就不叫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什么东西呀、啊，机器是器材设备有什么电波影响到这只小狗，所以我一开始录音它就一直叫，我就这么接受吧。就是非常抱歉啊，今天的这个巴黎女王峰因为在狗叫声之中我的思绪其实是非常混乱的，然后讲话也是非常就是没有结构或是不清不楚的，但是就请大家见谅哦。你想想看，如果你在讲话的时候在旁边狗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真的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呢狗已经不叫了，那我头也比较不痛了，我现在要去休息一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回见。